但信念仍在。

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，不愿再承受，我把你忘记，你会看见的，把你忘记。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，我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不会再提起你，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。 夜静的街中，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，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？甜丝丝一至你的嘴角，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，浪漫呼吸中。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Fantasy， 喜与眼泪，你热力似火。Fantasy， 享受现在，这滴下雨水，多么多么需要你。长夜里不可分开，痴痴醉，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。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，夜静的街中，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，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？甜丝丝一至你的嘴角，忘掉了以往痛。浪漫呼吸中，漆黑中，就只有你共我，从没有这刻的冲动。Fantasy， 好的地方。